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二环官园桥到西便门桥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立泽桥到花园桥南向北方向，以及苏州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着那首，你睁开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七点 7月7号星期六，凉爽的北京，此刻时间呢是17:02，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一位漂亮的小姐姐。多么漂亮的小姐姐呢？看了视频你就知道了。在节目当中会给我们带来现场的一个古典吉他的演奏。提到古典吉他呢，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这个岁数比较大的非常资深的这样的演奏家，但是今天为我们演奏的是97年的徐莹。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用隆重的掌声欢迎这位漂亮的小姐姐徐莹，再跟大家打招呼。97年的哈，真的哈， 真的97年 啊。然后现在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弹奏这个古典吉他哈。 对，但是其实 徐莹，我们离话筒近一些哈。 但是其实古典吉他现在已经特别的年轻化，如果你看现在小孩们去学，除了钢琴，他们大多数会选择吉他，不仅在国内，国外也是一样的。所以 但是提到古典吉他，大家可能会想到就是你得够静，你才能够进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去。 但是你觉得学任何一样乐器，或者说画画一样的，都需要心要静下来。 看徐莹说话真的特别的可爱，非常活泼的一个姑娘。所以提醒了大家，今天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一下我们的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收看到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带来哪些作品呢？大概 第一个我想给大家谈的是奥古斯丁巴利奥斯是一个巴拉圭的作曲家。他写的一个曲子叫做森林之梦，是我最喜欢的几个曲子之一，因为写的近乎完美，可以这么说， 近乎完美。 真的是一会儿你听你就可以，大家就可以听得见这个人的性格。我找到了他说的一句话，我给写下来了，我在这儿念一下，我觉得一下能反映出他的性格。他说他写了一首诗给别人。他说我是那些在荣耀和绝望中感受着浪漫与疯狂的诗人。 哇哦， 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 比较极致化的一个人。 对，他有很深的阅历和在当，教森林之梦，但是你会从这里感受到，有梦的平静与静谧，就但是仍然有疯狂与， 我觉得你现在已经进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去了，非常有画面感。好像周六大家的心情都会比较懒懒的哈，懒懒的这个时刻听着徐莹弹奏森林之梦，可以一起进入到那个非常美的情境当中去。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表演嘉宾徐莹带来森林之梦。七月七号，一个凉爽的周六傍晚，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邀请到徐莹为我们现场表演巴赫、泰雷加、巴里奥斯、罗德里亚、皮亚佐拉等著名作曲家的作品，让我们一起进入古典吉他的音乐世界。欢迎徐莹。欢迎徐莹，来吧，让我们一起进入这个森林之梦。 Thank you. 太美了，随着徐莹的现场的演奏，仿佛真的是来到了森林当中的那种感觉。可能有一些浪漫的人此刻开车在路上，仿佛就像是爱丽丝进入到她的梦游仙境当中一般。那其实我们刚才听到的也是巴拉圭吉他演奏家奥古斯汀·巴里奥斯的一首非常有名的代表作品了。他也是非常厉害啊，在25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个艺术家。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作品呢其实也很有意思，是这位作曲家当时来到了土耳其，看到了很美的景色之后有了自己的感慨，然后写出了这个曲子，是吗？ 没错，这个曲子叫做科雍巴巴，是一个牧羊人的名字。所以当时作曲家叫多米尼康尼，他是 Carlos Dominicani， 他是一个意大利人。OK， 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他看到了这个牧羊人，根据这个牧羊人写出了对于自然、大自然的热爱，与对大自然美的向往。这首曲子我非常的喜欢，我学习这首曲子从很小的时候，所以我弹了很多年，但是我没 很小是多小？ 很小，你想猜一下？ 五岁？ 我从六岁半开始弹的。 那好，八岁。 八岁，再往上九岁，差不多。 九岁就开始弹这个曲子了， 差不多。所以弹了好长时间，但是每一次弹，随着自己对于事情看法的改变和学习到不断的完善自己，去看东西角度的不一样，去看这首曲子也有不一样的看法，每一次弹。所以呢昨天在弹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写的这个曲子和贝多芬写的命运交响曲第五个交响曲写的的想法有特别的相像，因为他们都是由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动机去展开成了一个， 但是营造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的不一样。所以 你昨天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昨天因为它一共有四个部分，是四个乐章，四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有不一样的情景，像电影一样。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诡秘。到最后的时候像暴风雨，像昨天有的地方下雷阵雨，像暴风雨一样， 还挺符合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的。 现在不知道下雨， 这是第二篇章。然后呢 所以在最后的结尾的时候像暴风雨一样，那是他内心的挣扎与痛苦的表现。然后最后他考了一个题又回来了，回到了最一开始平静的一个结尾。但是同样的结尾音都没有变，但是就像人通过一生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一样，他的意义改变了。 哇哦，好，这是徐莹对于作品的解读。接下来徐莹在现场演奏的时候她的解读不重要，大家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你所有的画面感，你所有的感受属于你自己的。接下来继续的欢迎徐莹带来多梅尼康尼的科雍巴巴组曲。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调弦的过程当中呢，也提示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我们的演奏者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他的眼睛是睁开的还是闭上的，他进入的情境是怎样的情境。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时间这个 APP。 接下来来听科雍巴巴组曲，欢迎徐莹。来喽。 Thank you.

巴赫、泰雷加、巴里奥斯、罗德里亚、皮亚佐拉等著名作曲家的作品。让我们一起进入古典吉他的音乐世界，欢迎徐颖。 17:3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说真的，现在想要看一场专门的从头到尾的古典吉他的独奏是一件挺难得的事情，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认识到97年出生的徐莹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完整的两个小时的古典吉他演出是非常难得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完成这两个小时的演出。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再度的欢迎徐莹。 哎，谢谢您。 本时段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曲子是 啊，这是Joaquin Rodrigo， 是一个他写的一个曲子， 西班牙作曲家。 西班牙作曲家，对，他是一个钢琴家，他弹钢琴，他写曲子，他双目失明在早年的时候，但是他他有一个非常辉煌或者成功的意义。作为作曲家的或者音乐家的一生，他呢，在法国巴黎的时候，他跟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法国的作曲家叫 Paul Duca， 他跟他一块学的作曲，非常著名的作曲家。当时，他是跟当时的法国的，当时西班牙，比如说法雅。拉比尔这些人他们都认识，都特别熟，大师都特别熟，所以呢他的技术写作的技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写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吉他的协奏曲，叫做阿兰霍埃斯协奏曲，这是非常多的人演奏的一个曲子。所以呢我要弹的这个叫做三首西班牙小品，它是由三个 段落，其实是 对，它第一个 Fandango 是一种西班牙的一个舞蹈，给然后第二个是 Pasacalia 是一个像它是一个曲式，它底下有不间断，一般都是低音，重复一直在重复，像一个一个段落一直在不断的重复，在上 面一个段落不断的重复低音 低音在一直不断的重复，一样的重复，但是它改变它的和声，它上面的旋律全都改变，但是永远低音在底下重复。 如果你想象不到整段都是在重复低音是什么样的感觉的话，注意听一下第二段。 然后第三段 Zapatiado 是一个它是原本是男人跳的一种舞蹈，所以它的节奏感会很强。 好 ，OK， 所以呢，这三首它叫西班牙三首小品们，很直接的。 感觉这三首，特别是第一首和第三首，大家完全可以释放自己的双手双脚，想跳的话可以跳起来。但是开车的司机朋友，你要控制好你双脚哦。在徐莹马上演奏之前呢，也是再度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个罗德里哥他自己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啊。他说我在创作音乐的时候，常常感到一切美好的东西，也就是作曲的主题，都应该被乐曲所保留。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把这样的美好交给徐莹，一起现场带来这三段小品。第一段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来，徐莹。 上眼睛仿佛能够感受到这个华金罗德里格在写这首作品时，他把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美好呀，那个色彩全部的融入其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二篇章，第二篇章刚才也是跟大家说过，反复的是非常低的低音来演奏，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徐莹她这个弹琴的时候那个手势啊，真的非常的漂亮。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观看到了。接下来马上呈现第二篇章给各位，继续的欢迎徐莹。 Thank you.

欢迎回来，今天是请来了古典吉他演奏家非常年轻的徐莹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喜欢的音乐。那其实呢，徐莹现在一直是在美国上学哈， 没错， 然后也是刚刚回国没多久 啊，回来又俩礼拜， 所以现在是已经适应好了哈，各方面都适应好 了，时差都倒好了。 刚才在演奏这三首小品的时候，我特别好奇的是你脑海当中出现的是有画面呢，还是谱子呀，还是什么？ 这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很多人说在弹琴的，或不管弹吉他也好钢琴也好，演奏的时候看到谱子会想到各种的画面。我有时候对于我来说更对于我来说，当我听到音乐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画面，有可能是猫和老鼠，有可能是猫和老鼠，因为 就属于你自己的画面嘛， 有可能是阿尔卑斯山的山，因为很博大的、很广的场面。 是，但是都是你听的时候。 我听的时候，包括在我弹的时候，可能我弹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音乐，但是我想到的可能不会是这些画面，我更多的想到的是音乐的深度。 音乐的深度。 意思是。我觉得我会感觉到这个音是在某一个位置，然后下一个音离它的距离有多少。 所以你是还是在这个作品当中， 对， 去感受你在弹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下个音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 下音。一部分是这样子的。在你弹熟了之后，已经弹熟了之后，你想的更多的是不是曲子本身，可能你想到的你的家人，或者你想到的你过生日一个 party， 或者什么任何的东西，那个东西与这个曲子之间产生的某种联系，会有像化学反应一样，不管你想到的是什么，它有一种新的东西。这是为什么每次你弹曲子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你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起码是对于我来说，我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弹这个曲子的时候，每一次对我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第一个好奇的问题。第二个好奇的问题呢，就是其实徐莹非常的年轻，刚才也是在反复的强调97年出生的。 对， 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你是怎么样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古典吉他的世界当中去的？ 没错，当我是6岁半的时候开始学的，是因为我的父亲，他非常的 喜欢，他让你学， 没错。所以呢，6岁半我也我可以选钢琴，我上过一个星期的钢琴的课 ，OK 啊，上过一个星期的，然后呢，我找到了在教钢琴旁边一屋的教吉他的老师，我跟他学了7年。 今天我们要演奏的某一位非常厉害的作曲家也是这样的经历。当时同时是钢琴和吉他，他一开始学的是钢琴，后来自己选择了吉他。你也是这样的？ 我不是这样的，我没有学钢琴，我放弃了钢琴，直接选择了吉他。OK， 然后但是现在的话，我现在因为我在美国上学，学的是吉他专业，但是我现在对指挥会有很大的兴趣， 所以稍后还有很多的故事和很多的作品要逐一的跟大家分享，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百公里油耗仅9.1升，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智取所需，豪者自豪。荣威 RX8 16.88至25.18万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7月7日，相约北京奥吉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近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

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徐莹，为我们现场来弹奏古典吉他。看他的这个手啊，从上面到下面，再从下面到上面，哇，太厉害了。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时间这个 APP。 再度的欢迎徐莹， 谢谢。 哎，本时段呢，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首先呢，我要给大家演奏的是一首巴西的风格的作品。我这个作曲家是巴西人，叫 Paolo Bellinati， 他是听着像意大利的名字，但是他是 Bellinati， 但是他是巴西人。OK， 他是1950年生人。这个人他自己本身弹吉他，所以他在写的，他写很多吉他的曲子，所以弹起来很顺手。 巴西人是非常热情的，所以他的风格也是那种非常热情的，非常热情的。 这首曲子为什么我喜欢，是因为它听起来像在海边 度假的感觉啊。 然后呢，从床上躺着，吊床上躺着，一边喝着椰子汁，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特别休闲，特别放松的，因为巴西的音乐一定要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放松。所以我当时一听他的专辑里的第一首就是这首曲子，然后呢，我当时觉得， 你是因为这首曲子被他圈粉的吗？你是因为这首曲子被他圈粉的吗？ 没错，所以，我听了他整张的专辑，非常棒的作曲家，他改编了很多的东西，他在巴西得了一个，因为他改编了很多很棒的。作品他在巴西得了一个相当于巴西的格莱美奖 啊， 所以是一个，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作曲家。所以我觉得我在分析他的曲子的时候，他的和声写得非常的漂亮，非常 的 漂亮。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徐莹。徐莹是因为这首曲目然后被保罗·贝利纳提圈粉的，接下来大家也可以看看能不能通过徐莹的现场演奏被徐莹圈粉啊。而且这首曲目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非常适合像我们这种没有假期只能通过作品去好好的感受想象一下那种假期生活的。来，接下来进入到这种海边，感受一下海边的浪漫假期的感觉。继续的欢迎徐莹。 海边的傍晚时分，看着窗外的细雨，可以点上一杯喝的。哇，此刻的心情太惬意了。来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刚才我们听到的徐莹为我们演奏的是巴西作曲家保罗贝利纳提的一首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作曲家呢，还是来自于巴西。好像提到巴西，很多人会想到那种桑巴舞，非常热情。那接下来我们这个曲子好像就是跟桑巴舞有关的哈。 没错，这个曲子是一个作曲家，巴西的作曲家叫 Radames Nyato， 他写的一首曲子，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当时在开始学这首曲子的时候，我并不对这个作曲家了解的很多，所以呢我就 Google 了一下。 所以也是先是听他作品被圈粉，然后去找到他。 没错，所以我看了一下，这个作曲家相当的厉害 啊， 因为他他不仅给吉他写作品，给钢琴，给大提琴，给弦乐，给几乎所有的乐器他都写， 非常全能的。 而且他写了几个交响乐，写得非常的棒。 很全能的一个人， 写得非常的棒。没错，包括他结合了一会儿在听到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结合了美国的爵士，而且很好的结合了美国的爵士乐， 桑巴舞和美国爵士乐相结合起来。 没错，他的节奏是jazz， 这首曲子叫做Toccata in the rhythm of samba， 所以Toccata 的中文一开始我也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下，在美国的时候我查了一下，它是源于意大利文，意思是 to touch， 叫做去触摸，去触摸。它在这样的托卡塔的是在十六世纪从开始在意大利流行，很多的时候他们展现乐曲音的色彩，的一面很多，包括作曲家像德彪西，所有的这些伟大的作曲家们，他们都写了很多的托卡塔，所以呢，看一眼，大家会听一下娘塔里他写的这个托卡塔，很不一样。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娜塔莉的作品，然后继续的来到巴西。我觉得刚才徐英在介绍的时候，怎么你今天说话特别有一股巴西烤肉的味道？来来，不要破坏这个节奏啊！继续的进入到下一首作品当中去，含爵士味道的桑巴感觉会是什么样的风格呢？调好琴，马上呈现给各位。也再度的提醒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到接下来这首曲目。来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刚才我们很好奇的说，这是巴西作曲家纳塔利的两首桑巴节奏的这个舞曲风格，但是好像听第一首的时候更加慢一点，更加的爵士味道重一点，我觉得啊。 其实这两首啊，他写了一首，这是一大首曲子 啊，一大首当中两个段落是吗？ 对、哦、他写了这两首叫做两首桑巴节奏的舞曲，所以 这个名字叫做两首， 没错，所以他是合在一块儿的，然后呢，第一首像一个引子一样的，然后呢，第二首是一个非常狂暴的一个结尾，然后呢，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他除了写了这两首曲子之外，他写了一个三首小品连在一起的，作为一个音乐会的曲目，我在学习那三首曲子相当的棒，一样的质量，不一样的风格。 所以这位作曲家也是在自己擅长的基础之上，然后融入了其他风格的音乐类型进行打破。 没错，很对于我来说很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好多真正弹爵士的这些演奏家们，他们会去改编改编尼亚特里他的曲子。所以尼亚特里他作为一个古典大多数时候古典的一个作曲家，很多爵士的音乐家他们会去改变他的曲子，就能看出来尼亚特里他在写的时候他的风格是很多样的。而且我不太清楚他自己弹什么乐器，他肯定弹吉他， okay, 他弹吉他和钢琴是肯定的，但是其他的乐器也都有涉及，因为他在写每一样给大提琴协奏曲也好，独奏的乐曲也好，给管乐也好，写的都让弹的或者吹的这些人觉得就像学习过这样乐器一样。 而且纵观其实现在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很多的音乐家呀、艺术家啊，比如说还有皮亚佐拉，他们都是会擅长很多其他的分门别类的这样乐器的。 对， 你会其他的乐器吗？ 我会指挥 啊。对，这点是我们刚才讲的挺有意思的一点。 是这个样子。对于作曲家，先说对于作曲家来说，会弹或者会吹这些乐器不那么的重要，比起知道每一样乐器的功能和他擅长的地方。作为一个作曲家的，但是作为一个指挥其实是一样的道理。你要知道每一样乐器的功能，它的作用，它在一个乐队里的作用是什么样子的，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怎么样去利用它的价值。包括我刚才说到说，喜欢指挥是在最一开始，因为我的专业是吉他，我想学习指挥会有更拓展我的拓开我的眼界，去让我看到更多交响乐的作品，这些大师们真的留下来的。 很多人觉得说看指挥在前面指挥，然后看他那个背影啊，包括那个样子，都觉得非常的酷炫。你是因为这样的一面，还是因为你刚才所说的？ 并不是的， 你只是希望更多了解整个交响乐。 这是在最一开始 啊， 越多的我对指挥的了解，我越敬佩这样他们所有的人，因为他们的知识，他们在他们脑子中的知识和他们的阅历的结合，真是让人特别的钦佩。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徐莹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非常好听的作品。当然前一个半小时我们听到的和认识到的都是非常正经一面的徐莹，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认识一下更加俏皮一面的他。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各位，等会儿见。 全球品味旗舰 SUV 东风标致5008周年庆典，五座七座同享特惠，购车享至高3年零利率，更携手4008享至高1.2万元置换补贴，力度空前，即刻启动，详询授权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为什么买机油省途虎养车？ 大

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与披头士乐队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把很多披头士的歌曲改编成交响诗，将在18号带来致敬披头士主题音乐会。而在19号，他们将演奏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古典巨匠的名作。详情您可以咨询6655000，6655000。独立音乐人乔海洋正在筹备的最新单曲《28岁》已经步入制作编曲过程当中，距离上次专辑发布沉淀了一年之久，这次他将再次发声。这首单曲《28岁》是乔海洋对自己在音乐道路上以及青春岁月里的一次总结，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听觉感受。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土城路西直门外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北辰西路、安利路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7月7号，一个凉爽的周六傍晚，974 Live Show， 我们邀请到徐莹为我们现场表演巴赫、泰雷加、巴里奥斯、罗德里亚、皮亚佐拉等著名作曲家的作品，让我们一起进入古典吉他的音乐世界。欢迎徐莹。时间过去的非常快，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可以听到我们今天请到的古典吉他年轻演奏家徐莹的作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关注北京时间这个 APP。 徐莹虽然非常年轻啊，但是成绩非常非常的厉害，我手上有一个这个获奖经历的表，到处都是第一名。分享一下哈，在2016年的时候呢，曾经获得美国阿巴拉契亚吉他独奏比赛第一名，然后同年呢，也是在19世纪音乐出色世纪作曲家作品演奏，同样是属于美国的，也是第一名，以及是密西西比吉他音乐节第一名。去年呢，也是在意大利博尔吉他艺术节青年组获得了第一名。如果你想听到他的现场演奏的话，当然如果你有假期，然后又觉得不知道该去哪的话，下周啊，就可以去这个意大利听一下这个徐莹的现场演出，是真的吗？ 啊，没错，下个礼拜，下一周呢，我们去到意大利，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吉他的艺术节，会请到非常众多的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演奏家去，有俄罗斯的，瑞典的，有世界各地的演奏家都会，最好的、 真的很会夸自己嘞，会请到非常多的国际上知名的音乐家们，当然就包括徐莹了。 我会去在那里有一场音乐会，就像去年一样，我们争取每一年都去，因为我本人都非常非常喜欢意大利，我非常喜欢那里的环境，所以我们会去那里有音乐会，有交流，交流是很重要的，去了解一下意大利人的文化。 那边的风格是怎么样的？你在台上演奏完之后，然后紧接着就会有这样一个交流环节吗？ 首先我是在一个教堂里演奏，所以它的混响 效果很好， 效果会非常的非常的让你自己，我自己会听得非常的棒的效果。然后这个交流，因为它是一个艺术节，所以会分很多天。它有吉他的乐团，意思是有很多人一块弹吉他，分不同的声部演奏一个乐曲，会非常棒。但是它让很多的小孩子去演奏，这个非常的棒，因为它让小孩去通过吉他了解这些特别著名的乐曲，这是一非常好的方式，而且他们会 让他们用耳朵去聆听周围的邻居们都干些什么，让他们在一块儿谈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外国人谈，包括意大利人或者美国人或者现在的中国也一样，我们会注意非常多的室内乐的练习或者去演奏，因为它不仅开发对于耳朵，对于去怎么样把自己的声音，不管吉他也好，钢琴也好，真正的嗓子声音也好，怎么样用自己的声音去帮助或者支撑或者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在整个的一个大的环境里。 哎，这样的音乐节是完全可以融入其中去的。 啊，没错。 对，如果下周各位有时间，你要去意大利的话，正好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徐艺莹的一个演出哈，是在博尔吉他艺术节。当然，对于绝大多数朋友而言的话，今天锁定我们节目，你就赚到了，不用去意大利，直接可以现场听到。最后半个小时，首先我们听到的这个曲目是来自于谁？ 这个曲子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作曲家，Luigi， 雷尼亚尼。他写的这他写了36首随想曲，我们今天我给大家演奏的是第26首和第28首。他写的这36首是因为帕格尼尼写了一个24首的随想曲，然后呢，他写了他的36首。写的非常的棒，每一首乐曲我有谱子，如果大家看视频的话会看到，它非常的短，就一篇，但是呢，每一个的风格都截然的不同，但是质量都特别的高。 那我们现场就先听一听，首先带给大家的呢是随想曲第26号作品。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这个 APP。 接下来跟随徐莹一起进入到雷尼亚尼的随想曲第26号作品。刚才也说到每一首作品的风格不一样，这是第26号作品，这样的感觉你自己先记得。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28号作品，来继续欢迎徐莹。 的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雷尼亚尼的两首随想曲的作品，一首呢是26号作品，一首是28号作品。我先说一说我个人的感觉啊，我觉得26号作品是有一种那种忧伤的浪漫的感觉，而到了28号作品是有那种梦幻一点的状态。你的感觉呢？ 啊，对于我来说，我第26号我总觉得它像鹅毛大雪一般的，有一种凄凉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它是那种伤感的情绪。 但是第28号我会觉得它像两只白天鹅的对话，就特别的非常的像天堂一样，很纯净。 嗯， 很纯净。两种风格，它两种，我觉得它两首曲子的场景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嗯，既然叫做随想曲，希望这两个作品呢可以带给你一些关于美的随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演奏的这位作曲家呢，大家非常非常熟悉，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皮亚佐拉的作品，马上回来。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的欢迎徐莹为我们带来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的这首作品《再见巴黎》。那其实巴黎跟他也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哈。 没错，皮亚佐拉他的父母是意大利人。 嗯。 然后皮亚佐拉1921年生人，1992年去世的。他在纽约长大的，他是生于阿根廷。 嗯。 他一生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对于音乐，对于音乐本身来说，他在1954年 ，New Tango 是一种新的Tango， 对， 不仅他把 Tango 像新奥尔良的爵士在美国一样，把他们从一个 最底层的 社会底层的 这样的音乐形式， 把它推上了舞台， 是。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对，说到这个巴黎这个地方呢，其实有意思的一点是，大家现在提到这个皮亚佐拉都知道他是这个 Tango 音乐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位人物啊。但他好像我查的资料上说的是，有一段时间呢他是觉得说我不想弹 Tango， 甚至我觉得弹 Tango 对于我来说是黑历史。 嗯， 我那段时间我要弹古典音乐，而是在巴黎这个地方让他开始重新。 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女的作曲家，包括教育家，叫 Nadia Boulanger， 他是法国人。他的门下有众多的伟大的人，比如说Philip Glass 是美国的作曲家，比如说他的门下不仅是作曲家、音乐家、教育家、指挥， 非常厉害的一位老师， 非常厉害，他很会教，他教出了很多的大师。 所以说在巴黎等于说是皮亚佐拉重新又找回了自己坚定的那些东西。 没错，是 Nadia Boulanger 他去鼓励的皮亚佐拉去探索 Tango 的世界。 嗯，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作品呢就是再见巴黎。那也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徐莹是如何完成皮亚佐拉的这个作品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 APP 北京时间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这首作品《再见巴黎》。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拨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皮亚佐拉的作品，继续收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再度的欢迎徐莹。怎么样，第一次在电台通过这样的形式演这么大规模的曲目吧？ 嗯，对，没错。我觉得这是一非常好的方式，对于我，包括对于听众或者观看的人来说。 你的感受如何？ 我的感受，我觉得我非常的享受在这里的时光，因为，对于我自己，如果我平时练琴的话，的听众只能是我自己，或者我的家人的。除了音乐会。这样你会面对更多的观众，因为对于演奏者来说，我们是很想去分享，把自己的感受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人看见包括听见。 是，其实徐莹特别可爱，在接到她之前我以为会是那种就特别古典气息很重的那种女生，然后说话也是话很少，然后几乎没什么表情的， 很少， 结果发现并不是。但是有一点很奇怪的哈，徐莹明明是北京人，说话特别有股那种，你知道这个刚才说的巴西烤肉的味道。 巴西烤肉 可能也是因为长期在美国上学是吧，现在讲英文更多哈。 在美国说英文，不说巴西烤肉的。 但是在我们聊天过程当中，其实不经意间呢，有的时候那些北京音会出来， 是吧？ 生活当中你是个特别活泼的人哈。 嗯，像你看到的一样，我 据说是一个很爱吃的女孩 啊。不，我觉得尤其在中国来说，食文化它是一种文化。 啊， 我觉得我很骄傲。 开始往文化上去找哈。 那当然了，我觉得品尝食物的不这不能叫美，这不是一个确切的词，但是你可以体会出它的高级和它的质量。 哎呦，学古典吉他人就是不一样，别人说吃都说的这么高级。他在说这段的时候，面前可能出现的是各种各样的美食。好了，时间过去非常快，此刻还剩下最后一首曲目要跟大家分享，也先提前的跟大家说一声再见，感谢今天徐莹的做客，非常非常的精彩。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最后我们听到的这首曲目呢是奏鸣曲47号第四乐章，继续的欢迎徐莹。 非常的精彩。今天一开始是以《森林之梦》开启我们的节目的，最后也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曲目作为我们的结束。再度的感谢徐莹。刚才是谁的作品？最后一首。 也是阿根廷的作曲家Sinisterra， 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作曲家，包括他他也就像纳迪亚·布朗杰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教他的门下有很多大师。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带来了很多大师的作品。当然如果这期节目你错过了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欢迎大家随时都可以回看。回看方式呢，还是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呢也可以随时的收听收看到。好的，再度的感谢徐莹做客，谢谢。 谢谢子华。 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全球品味旗舰 SUV 东风标致5008周年庆典，五座七座同享特惠，购车享至高3年零利率，更携手4008享至高1.2万元置换补贴，力度空前，即刻启动，详询授权经销商。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惯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应有1元。